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3章封闭病房中的圣诞节第88集。 上午其他人都忙着布置圣诞节的装饰，哈利不记得小天狼星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好的兴致，他居然唱起了圣诞颂歌，显然很高兴有人陪他过节。哈利听到小天狼星的声音穿过地板传来，而他一个人坐在这间冷冰冰的客厅里，看着窗外的天空越来越白，要下雪了。与此同时，想到别人有机会不停地议论他，他有一种残酷的快感，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午饭时听见维斯莱夫人在楼梯上轻轻喊他的名字，他又往楼上躲了躲，没有答应。晚上六点左右门铃响了，布莱克夫人又尖叫起来，哈利以为是蒙顿格斯或其他凤凰社成员来访，于是他躲在巴克比克的房间，在墙上靠得更舒服些，一边喂死老鼠给巴克比克，一边努力忘记自己有多饿。几分钟后有人咚咚敲门，他微微吃了一惊。 我知道你在这儿， 赫敏的声音说。 你出来好吗？我想跟你谈谈。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哈利拉开门问。巴克比克又开始在铺着稻草的地上扒找他可能漏掉的老鼠肉。 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去滑雪了呢。 唉，说实话滑雪真不适合我，所以我是来过圣诞节的。 他头上沾着雪花，脸冻得红扑扑的。 可是别告诉罗恩，我对他说滑雪很棒，因为他老是笑我。总之爸妈有点失望，但我说认真准备考试的人都留在霍格沃茨学习，他们希望我考好，所以会理解的。好了， 他轻松地说， 到你的卧室去吧，罗恩的妈妈在那生了火，还送了三明治上去。 哈利跟他回到三楼，进屋时惊讶地看到罗恩和金妮正坐在罗恩的床上等着他们。 我是坐骑士公共汽车来的。 哈利还没来得及开口，赫敏就活泼地说，一边脱掉外衣。 邓布利多昨天早上就告诉我了，可我必须等到学期正式结束才能走。你们在乌姆里奇眼皮底下消失，把他鼻子都气歪了。尽管邓布利多对他说，维斯莱先生在圣芒格医院是他批准你们去探视的，所以…… 他在金妮身边坐了下来。两个女孩和罗恩一起看着哈利。 你感觉怎么样？ 赫敏问。 很好， 哈利生硬地答道。 别撒谎了哈利， 他不耐烦地说。 罗恩和金妮说你从圣芒格回来后就一直躲着大家。 他们这么说的？ 哈利瞪着罗恩和金妮。罗恩低头看着脚，金妮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就是嘛， 他说， 你都不看我们。 是你们不看我， 哈利气愤地说。 也许你们轮流看来看去就是对不上， 赫敏说，嘴角轻轻颤动。 很有趣吧， 哈利抢白了一句，背过脸去。 喂，别老觉得别人误解你， 赫敏尖刻地说。 他们都告诉我了，你昨天用伸缩耳听到了什么。 是吗？ 哈利吼道，他手插在兜里，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 都在说我是不是？好啊，我都快习惯了。 我们希望跟你说话，哈利， 金妮说。 可你回来之后就一直躲着。 我不需要别人跟我说话， 哈利越来越火了。 那你可有点傻， 金妮生气地说。 你认识的人里只有我被神秘人附身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感觉。 哈利呆立了一会儿，被这些话镇住了，然后回过味儿来，转身看着金妮。 我忘了。 你真走运， 金妮冷冷地说。 对不起， 哈利真心地说。 那你认为我是被附身了吗？ 你能记得你做过的所有事吗？ 金妮问。 有没有大段的空白，你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哈利努力回想。 没有， 他说。 那神秘人就没有附在你身上， 金妮干脆地说。 他附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有几个小时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地方，但不知道是怎么去的。 哈利不大敢相信他，但他的心几乎不由自主地轻松起来。 可 可我梦见你爸爸和蛇。 哈利，你以前也做过这种噩梦。 赫敏说， 去年你就看到过伏地魔在干什么。 这次不一样。 哈利摇头道， 我在蛇的身体里，好像我就是那条蛇。要是伏地魔用法力把我运到了伦敦， 你哪天能看看霍格沃茨一段校史就好了。 赫敏似乎大为气恼， 也许那会提醒你，在霍格沃茨不可能用幻影显形和移形，就连伏地魔也无法让你飞出宿舍。哈利， 你没离开过你的床，哥们儿。 罗恩说， 在叫醒你至少一分钟前，我还看到你在那儿翻来滚去。 哈利又开始踱步思考，他们的话不只是一种安慰，而且很有道理。他几乎想也没想，就从床上的盘子里抓起一块三明治，贪婪地塞进了嘴里。 我不是那件武器， 哈利想，他的心里胀满了快乐和解脱的感觉。听到小天狼星在门外高唱着， 上帝保佑你，快乐的鹰头马神有一手， 朝巴克比克的房间走去，他都想跟着唱。他怎么会想回女真路过圣诞节呢？小天狼星的快乐是有传染性的。小天狼星因为家里又住满了人而高兴，哈利的回来尤其让他高兴。他不再是夏天那个阴沉的主人了，现在他似乎决心要让每个人都像在霍格沃茨一样开心，如果不是更开心的话。他不知疲倦地为过节做准备，在大家的帮助下打扫和装饰房间。圣诞节前夜，他们上床睡觉时，家里简直都认不出来了。生锈的吊灯上挂的不再是蜘蛛网，而是冬青花环和金银彩带。魔法变出的雪花亮晶晶地堆在破地毯上。蒙顿格斯搞来的一棵大圣诞树挡住了小天狼星的家谱，上面装饰着活的小仙子。就连门厅墙上摆放的那些小精灵脑袋也戴上了圣诞老人的帽子和胡子。圣诞节早上，哈利醒来后发现床角有一堆礼物。罗恩的那堆更大一些，他已经拆了一半。 今年大丰收！ 罗恩在一堆包装纸中对哈利说， 谢谢你的扫帚指南针，太棒了， 比赫敏的礼物好，他送了一个家庭作业计划簿。 哈利翻到了一个有赫敏笔记的礼包，他也送了他一个小本子，看上去跟日记本差不多，只是每翻开一页，他就会说 今日事今日毕 之类的话。小天狼星和卢平送了哈利一套精美的图书，实用防御魔法及其对抗黑魔法的应用，里面的咒语和逆转咒都有彩色动画图解。哈利急切地翻了翻第一册，看出这书对他准备 DA 的活动很有用。海格送了他一个带尖牙的毛皮钱包，尖牙大概是防盗装置，可惜哈利往里面放钱时有被咬掉手指的可能。唐克斯的礼物是一个小小的火弩箭模型，哈利看着他在屋子里飞，希望那把真的扫帚还在他手里。罗恩给了他一大盒比比多味豆，维斯莱夫妇的礼物还是手织的套头衫以及肉馅饼。多比送了一张很难看的图画，哈利怀疑是这小精灵自己画的，他刚要把图画倒过来看会不会好一点，只听响亮的啪的一声，弗雷德和乔治在床角幻影显形了。 圣诞快乐， 乔治说。 暂时别瞎忙。 为什么？ 罗恩问。 妈妈又哭了， 弗雷德沉重地说。 破戒把圣诞套头衫寄回来了， 连个字条都没有， 乔治说。 没问爸爸怎么样，也不去看他，我们想安慰妈妈。 弗雷德一边说一边绕过床来看哈利手里的画， 对他说，破戏不过是一堆老鼠屎，没用。 乔治说着拿了一块巧克力挖吃。 所以卢平接了过去，最好等他把妈妈劝好了，我们再下去吃早饭。这是什么？ 弗雷德打量着多比的画问。 像一只长臂猿，长了两个黑眼睛， 是哈利。 乔治指着画的背面说， 后头写了很像。 弗雷德嘻嘻笑道。哈利把新的作业计划簿朝他扔过去，本子撞墙落地后开心地说， 只要你在 I 上加了点 T 上加了横，什么 事情都能干得成。 他们起床穿衣，听见住在家里的人互道圣诞快乐。下楼时，他们碰到了赫敏。 谢谢你的书，哈利。 他高兴地说：“ 我一直想要一本数学占卜学新原理，那瓶香水非常特别，罗恩。” 别客气， 罗恩说。 嗯，那是给谁的？ 他看着他手里那个漂亮的礼包问。 克里切。 赫敏愉快地说。 最好别是衣服。 罗恩警告道。 你知道小天狼星说的，克里切知道的太多，我们不能把他放走。 不是衣服。 赫敏说。 虽然要按我的意思，总会让他换下那块臭烘烘的破布。这只是一条花被子，我想可以让他的卧室亮堂一点。 什么卧室？ 哈利压低了嗓门，因为他们正从小天狼星母亲的肖像旁走过。 哦，小天狼星说算不上卧室，不过是个窝。 赫敏说。 克里切似乎睡在厨房锅炉间里的锅炉下面。 维斯莱夫人独自待在地下室，她站在炉边祝他们圣诞快乐的时候，听上去像得了重感冒，他们都移开了目光。 这就是克里切的房间。 罗恩说，走到食品间对面角落了一扇黑乎乎的门前。哈利从没看到这扇门打开过。 是。 赫敏现在听起来有点紧张。 我想我们最好敲敲门。 罗恩用指节敲了敲门，里面没声音。 他已经溜上楼了。 他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开了房门。 啊！